秦惠珠，我爱你，不要再骂我了。 一下鞠躬，一下隔空示爱，正是因为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日前喊出世代交替进军国会，被自家资深议员秦惠珠批评是为己谋权， 好像就是要把别人汰换掉，自己上位哈。这种讲法，我觉得有争权夺利之嫌，在内部掀起一些纷扰。 上一届的时候，他只赢了6000票，所以今年地方上确实有很多声音，希望我可以出来参选。依照我的个性，如果今天我要杀自己人的话，绝对不会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两人隔空交火，而年轻世代逼退老将，秦惠珠也坦言在蓝营内部不曾见过。 我非常遗憾，国民党过去没有说年轻的去放话否定老的，然后呢肯定自己。 他应该就是要爱护跟保护我这个就是小妹妹的，就跟他比起来啦，你这样子就这么资深这样针对我，我很害怕。 尽管徐巧芯看似姿态放低，但言谈间依旧酸度破表。而事实上，早在去年底徐巧芯表态要挑战蓝营老将费鸿泰时，就有人意有所指。国民党立委李德维当时就在脸书 po 文写道，恃宠而骄就不好了，还说国民党不会因为少数人就心，更不会因为没有几个人就垮。而现在徐巧芯正式表态后，费鸿泰则是低调拒绝回应。 不应该以世态交替作为斗争的工具哦，应该要把专业先拿出来。 国民党立委这番话似乎也是喊给徐巧芯听，毕竟还没世代交替，却已经先让蓝营内部上演老中青大乱斗。翻宣综合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芷晶，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朱立伦呢，这个一天还没有决定初选方式哦，国民党里面呢要抢着选立委的啦，选总统啦，哇，这个党内互砍好像真的蛮精彩的齁。我们来看一下呢，徐巧芯呢不停来校正费鸿泰，这个用词是一天比一天来得猛哦。结果呢现在真的引诱出来了一堆国民党的议员，这个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哦，每一个呢都跳出来要赞老将，现在连秦惠珠啊李德维都看不下去了，跳出来直批说真的是太难看了。但是徐巧芯这一招有没有奏效呢？有奏效哦。现在蓝营支持者呢网络一面倒向说，哎呀，看起来呢应该是徐巧芯大胜啦，我们要支持徐巧芯啦。但是党主席朱立伦却只说了一句话，国民党的人才越多越好。这句话的背后，难道朱立伦是要当一个鸵鸟党主席吗？管不了了他也不想管吗？好，朱立伦是不是因为只想着自己的总统路呢？那柯文哲可能就要来吃掉你咯。好，包括新竹的国民党议员呢跑去跟民众党的来组联盟哦，成员还包括了副议长余邦彦。那朱立伦难道不吭声吗？因为传出哦郭台铭要组非绿阵营，那柯文哲马上就跳出来说，我会跟所有人合作。哇，真心是朝野蓝白合吗？但刚刚最新消息是呢，现在王金平已经表态了，他说呢，如果郭台铭是代表国民党的话，那他就来支持郭台铭。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形塑一个气氛呢？现在在国民党里头，真的2024会是郭朱配吗？有可能吗？朱立伦说，只要是非绿的都欢迎加入啊。那侯友宜要怎么样来突围呢？因为现在传出呢，这个蓝营立委呢联署要拱侯友宜出来选总统，到底是真的假的，还是有人在放消息呢？现在郭正亮就说，民调分析呢，郭董在各个政党里面拿到的选票空间比侯友宜更大。所以国民党里头现在似乎是形成了一个侯友宜的包围网吗？要把他困在新北市吗？那国际间呢力挺台湾，我们来看一下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现在有最新动作了，因为在5号呢他要到北京来跟习近平见面。美中关系真的可以好转吗？中国的意图不就是要美国来挂波紧说一定要一中？但你看哦，就像麦肯锡所说的，中国永远不能告诉我哪里不能去。所以现在呢，美国9名议员呢也联名致函给布林肯说，你不要只去中国嘛，也要来造访一下台湾嘛。好，但是呢接下来台北市府的问题会不会头更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的副市长林奕华呢终于是到任了。他说首要任务呢就是台湾灯会。台湾灯会这个问题蛮大的哦，因为秦惠珠呢当场就问说，这个蒋万安你到底台湾灯会花了多少钱？但蒋万安一问三不知。好，就算是柯市府的事情，那柯文哲也跟你交接过了，你怎么会不晓得呢？花了8亿元呢，办一个史上最贵的灯会，现在爆出 最快的速度来发给全民6000元。 行政院长陈建仁， 关中央什么事情呢？倒是现场呢出现了上海花灯。好，北市府呢找了3个警察来做维安。中国媒体马上预告说，蒋万安呢会来亲自看这个上海花灯。 这件事情蒋万安总该私情了吗？那难道还要配合演出吗？所以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一川，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芷晶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芷晶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芷晶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 芷晶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现在说徐费之战哦。徐巧芯呢叫战费鸿泰，硬得来软的也说了，说你四年前说好要给我这个位置的啊。好，现在呢被费鸿泰说什么呢？我的竞争对手永远只有我自己。哇，请教一下一川哥，目前这场比赛到底是谁赢呢？而且看起来参赛者参战者越来越多咯。 就徐巧芯攻神来神挡，佛来佛挡。嗯，杀啦吼，咪挡啦吼， 要杀佛杀神。 伊个选区内底有一个是松山慈幼宫，就是一个饶河夜市的边啊。嗯，我即马请慈幼宫诶，即个宫主要注意要注意。徐巧芯啊，挖过去，你爱家你的妈祖保护好，因为伊有可能咧拜拜的时阵拜讲，这个妈祖我会当来遮选立委无？妈祖给伊一个下下签，讲你袂当选，既然神敢挡我，杀！都对迄个顶管甲迄个神坛对咧妈祖都甲请落来，所以迄选区内底，大家宫庙看到徐巧芯拢爱注意，包括天主教堂，可能迄十字架拢会去有慢落来。哦，选举选到安尼，这个局面当时看得到尔，就是当时的红卫兵，嗯，阿强啊，咧处理宗教的时阵，因就是安尼处理的。所以徐巧芯即摆讲哦，我是什么恶女啦，这些的言论想要甲费鸿泰救落来，嗯，才会讲法。拢交红卫兵共款，伊就是要透过这个方式博伊家己的声量。徐巧芯，我甲你提醒，做人若无教道理，天就无教价值，吼、哦，老天爷也会惩罚你。你即摆内斗费鸿泰，费鸿泰伫这个选区要选两届，民进党唔敢提名，拢离场哦，因为伊太强诶、哦，所以别人报税较早报税无电脑的时阵哦，迄时拢用手写的时阵，吼、哦。足侪咱观众较早咧报税用手写，拢个费鸿泰帮你，助理帮你写，字也补足久啊。咱经典赛要开始拍，即摆有一个投手是顶冠，不管投好投歹，即摆咧投的时阵，还有到迄个家己另外一个投手一牛棚徛起来讲，我投的，有安尼吗？你现在要对的，你的对手是民进党的，你的徐巧芯，你的对手是民进党的人，唔是国民党的人，那你这样子自己斗费鸿泰，我讲哦。好嘛，未完全啦。这道选了，互你初选，互你赢啦。吼、哦，你讲费鸿泰的人，你莫讲费鸿泰本人啦。费鸿泰的支持者，刚好都支持你。嗯，你安尼舞落去，你带了一个示范作用呢。听讲恁这组啊，二三十个呢。嗯，哦，你宣布啊嘛吼，啊，这个游淑慧宣布啊嘛吼，啊后边这个过来。 黄庭啊， 哎、对，啊什么钟小平啊，阮、台中嘛过来呢。吼、哦，台中什么黄建豪啦、罗廷伟，这规群一个拢要出招啊。你现在这样子哦，把这场哦，舞到这么险，舞到这么咸，后边绝对阁继续加码嘞。台湾的选举舞到尾啊，吼、哦，拢已经无照道理咧行。国民党有立委初选的方式，我想足侪人唔知道国民党初选安怎选的。国民党的初选有一种啊，叫啥啊？就是讲我甲你征召，啊嘛有一种我叫甲你协调，啊嘛有一种叫做我甲你指定。不管安怎，足侪人竞争，这对民主政治拢是好代志。可国民党嘛一招呢？国民党一招叫做现任优先。嗯，议员选举足侪选举拢安尼，现任两个要提名三个，要哪？迄两个先提名现任的，第三个呢？新同学三四个，恁去拼拼去争取迄个。嗯，国民党就是这款制度，所以即摆徐巧芯因咧舞的这条来讲，我管你几回，我管你做几届，我要选就是要选啊。哦，这个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我是这样的啊，我是认为啊，民主政治大家想选都可以选啊，这种没问题。可是无需要把话讲到安尼啊！你去，你看我，你讲你咧交情话组对话时，我错一个，什么一台机啊？讲不要激我，小妹妹，我好爱你哦！我刚才这个两个情绪哦，就恐怖，你知吗？等下你不要骂我，只是小妹妹，你们应该保护我，要疼我啊！我好爱你哦，这讲啥？做人看起来很讨厌，你知道吗？假鬼假怪，你不是搞套拳了吗？你们软件家的枪警察了吗？就看他假身哦，像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我跟你讲，费鸿泰的支持者都看在眼里。徐巧芯，你必须为这些你这几天的表现付出代价。 尤其我在提醒南松山跟信义的所有的庙宇、天主教堂，看到徐小新接近，尤其要跋杯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哦。伊若去跋到下下签，迄叫做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要算你记了，好，我下下签你一定按着。就个当时咧，六合彩同款，六合彩开明白开落，那唔对，迄规个市民拢叫用请落来。哦，所以这个选区大家注意，徐小新靠近公庙，靠近天主教堂，请大家都要小心。 哦，突然变成神佛杀手的感觉。但是呢，国民党选举，这个选举就选举嘛，也不是说要你敬老尊贤，但好像公维哦。不用那么样的黑暗哦，但我们要请教小芳姐，这一招好像是蛮有效的，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呢，包括有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做一个民调说，哎呀，徐小新未来对上费鸿泰啊，84%的民众看好徐小新会赢，结果呢，蓝营支持者每一个都翻锅啦，好，大家一面倒的暴动说，对啦，我们要支持徐小新啦，包括沈富雄都直言说，好，现在呢，费鸿泰是政党原票是领先徐小新的，但如果是全民调的话呢？费鸿泰就没有机会咯，这个意思是什么？哦，现在来帮徐小新推波助澜一下，是不是？ 老实讲啊，我觉得国民党先天上面，我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国民党的每一份民调，它最大的弱点其实就在年轻人啊，因为年轻人觉得国民党真的是老态龙钟啊。那为什么国民党老态龙钟呢？因为国民党的一些的政策，国民党一些政治人物其实都老态龙钟。可是再怎么老态龙钟，其实我相信国民党对于他们的政策，其实它是有它一定的一贯的一个脉络性。但什么时候国民党的价值现在是可以见神杀神，见佛杀佛啊，我常看那个日本啊，就是幕末的那个历史啊。那幕末的时候有天珠组，有新选组。现在国民党你们新出来一个叫做什么？叫做什么杀佛组吗？对，就刚才这个一川所讲到的一个，怎么会有一个认为他在18年选上第一次的这个议员以后，他们现在大家好像翅膀都硬了，他可以丢掉他的选民，他可以见佛杀佛，他可以见神杀神，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对于台湾，我觉得所有的价值，他们竟然用这种的方式颠覆，这是一个对于台湾我们善良价值的颠覆。不说他们在过去，在去年的一整年来，这一些所有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这个杀佛组的这些人，他们过去在从政上面有多少是造谣的，有多少是抹黑的，从政路上比比皆是，他们在这个过去劣迹斑斑，可是他们现在竟然用这么激烈的言论，这是第一点我不能认同的。第二点，我不是认为说国民党内部他不能够去做世代交替，可是世代交替有这个样子的吗？年轻人，因为你年轻，你有本钱，选民通常以民进党来讲，民进党对于年轻的这个候选人来讲，或年轻的这些政治从业人员来讲，通常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包容性，愿意给他们机会，所以年轻人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比较容易拿到选票的。国民党的年轻人，我相信台湾人是善良的，也是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立论的基础。你们应该要去艰困的选区去怕扁啊，叫丢，这才是年轻人呐、 啊。 对，这才是年轻人呐、啊。你有活力，哎，应该招总，哎，应该去好不？年轻人不是应该这样子吗？哪有这样的？哦，你老了，你下来，你下来。那所以我要见神杀神，我要见佛杀佛，我就柿子挑软的吃吗？因为这一区里面，刚才讲费鸿泰，连民进党两届都不敢提人出来，所以这区哇问呢，我特懂哎，我是桌上豆定泥干，板上钉钉，所以我徐巧芯就敢在这个地方选。我罗志强，我可以在基隆选，在高雄选，在桃园选。我现在呢，砍板，我背心一穿，我又回大安区要来选，是这个样子吗？不要忘记，他是大安区，他是大安区辞职的议员，现在要回大安区来选立委。我们大安区，我是大安区的人，我就废吗？我就一定要投给这样子的人吗？我觉得这是年轻人呢、啊，特别是国民党，如果说国民党过去受到年轻人的唾弃，你们现在用这样子的理由认为说好就要给年轻人机会，我觉得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啊。那更重要的是啊，好，你如果要新陈代谢，我听那个沈富雄讲了一个，我真的金价听不落去哈、啊。他说哈 那就把费鸿泰我们就搬到不分区好了。那不分区是怎样？不分区是养老院吗？不分区是立法院里面的安养中心吗？是这个样子的概念吗？之所以要设立不分区的委员，是因为社会上面有很多比较弱势的团体，或者是一些需要被照顾的族群，他们的声音 不容易被听到嘛。那所以如果这些人有任何他需要被服务的地方，他需要被大家关心的地方，假设说他们有一位代表能够在立法院里面帮他们发声，这个是不分区的一个用意，就你不用算，那你对于你的这个照顾的群体你最熟悉，所以你可以来帮忙照顾，这个不是不分区的一个宗旨吗？而且我国民党说，好，你老了你要被干掉了，哦，好可怜哦，你还没失智之前你先去不分区，是这个样子的概念吗？国民党把台湾的政治可以玩弄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哦，国民党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国民党实在是太狠了，哦，因为你可以让年轻人，你认为年轻人要从政，现在民进党年轻的像那个我们大安区的包括徐嘉欣已经去当这个侨委会的委员长，然后这个阮朝雄已经去当这个侨委会的副院长，连这个50岁出头的郑文灿都已经当到了副院长，那50多岁出头的这个蔡其昌已经是立法院的副院长了，你们这个国民党58岁59岁还认为是年轻人啦，那现在有更年轻的人竟然用世代交替这么不文明的方式要去这个拉掉你们内部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国民党的文革，而且这个文革比中国的文革还可怕，还恶心，还恶劣。 好，所以这个是国民党的文革咯。我们要请教一下任俊哥，秦惠珠应该没有要选吧，对不对？他应该没有要选嘛。好，他说呢他不参选，但他说呢现在怎么变成一场宫斗剧呢？他讲出公道话，他没有偏袒哪一方。好，结果徐小欣就跑出来说，秦惠珠我爱你，你不要再骂我了。秦惠珠的说法我听不懂，诶，对于指教祝他健康快乐。哦，这一句健康快乐讲的也是蛮酸的，哦，但现在呢可能不止秦惠珠有点点看不过去了，包括李德伟也看不过去，他说胜选很开心但恃宠而骄呢就令人失望了，就没有想到下面也被电翻了，说李委员啊，你应该想一想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当不分区立委，也是靠父母的啊。哦，结果反倒被电爆了。现在是很多人其实在国民党里面很多人看不惯这个徐小欣的做法吗？ 我觉得应该说国民党现在进入到文攻跟武斗的一个阶段啊。你说像德伟，其实德伟我们认识他非常久了，他过去在国民党里面其实就从中常委啊一直做，然后到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接任到这个不分区的这个立委，那你说就不分区立委的资历来说，他其实是真的非常浅，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接任立委。可是如果就论资排辈来说，你说他到底在国民党内算年轻的还是算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国民党内各个不同的世代他们的这个看法。 那现在感觉起来是老的年轻的你要选边站了，是吧？ 对，所以拖回来了，就是说对，因为国民党旧有的文化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现在比如说像委员这些年轻辈，他们靠自己的实力去打下这个天下嘛。可是在更早之前，其实国民党有一批的这个所谓的中生代的那一批人，他们其实一直没有机会出头，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的出头的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年轻辈认为说啊，你这算老啊，你都在党内待多久了，可对他们来讲，我不过就才刚开始而已。所以我认为国民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矛盾。可是你刚刚说特别提到，就是说像这个文攻的部分其实没有了，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讲说连武斗都进来，你看其实以徐小欣的这个做法，他真正在拼的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其实他要参加初选的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问题啦，你就真的去报名说我要参加初选，谁敢跟你说你不准？他现在在争的东西叫做游戏规则怎么定， 全民调啊。 对，所以为什么他现在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他也很清楚的知道沈富雄某种程度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因为国民党这些所谓的旧的这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些立委啊，或比较资深的同志，他们其实比较有掌握的是党员票的部分，所以如果在初选的游戏规则里面被认为民调是要采用党员制的话，那可能对于新人来讲会觉得不利。所以为什么这时候你会看到徐小欣所有的做法是非常冲击的，也就是他其实在挑战的就是说，我要就是把这件事情，我不是只要参加初选，而是希望初选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他们想要的走。那这个在国民党里面其实是每次选举都有争，尤其像松山信义区，松山信义区在上一次里面老费要出来选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王宏威有挑战过他嘛，而且那时候弄得事情超大的，因为那时候也为了就是什么你的那个游戏规则你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王威那时候很不高兴嘛，那时候还出来就是骂台北市党部，然后还辞发言人，还说你们以为把王宏威弄掉然后这个选区就会变得怎么样，那个大家都可以去找当时的新闻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我其实看到他的改变是以前国民党讲说你不要太出头，因为你出头就会被打，那叫放打出头鸟。 现在不是，现在每一个都出头，对，你年轻世代大家也跟着徐小欣一个个出来炮轰。 而且接下来你会看得到，大概都会是同一辈的人出现，然后他们一定会互相支持。 那这个互相支持的就会变成是这样，就是说国民党在以前哦，其实你看民进党，我们在看民进党的时候都会讲说民进党有派系的问题。你只要讲国民党，基本上很少人会讲派系，因为很简单，国民党在过去对于这个所谓市议员的层级，老实讲根本不鸟啦。这个是跟民进党很大不一样，你比如说民进党的党的发言人的体制或什么的，他会让地方型的议员往中央走。可是国民党从以前到现在，你会发现党中央的体系就是走自己的。嗯，那你议员再怎么叫再怎么样，那没关系，那是你的事情，反正你的成绩就是只有在议员。 对， 那我认为这一批现在出来抢出头，因为他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原因啦、有些人当然是希望挑战旧的这些国民党的他们这些所谓的先进同志嘛，因为比他先进国民党很久，有一些其实是在互相卡自己同辈里面的，所以每一个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他的背后动机都不一样。 嗯， 可是呢，在这个阶段大家一起跳，当然第一个我觉得王鸿薇的事件给他们一点的鼓励，就会觉得说选民并没有那么觉得说我一定要任期坐满或是怎样，而且这一辈的你会看到基本上都有一个特性，他们都是连任一届议员， 对， 然后现在就跳出来， 第二届就要跑了哦，跟以前的这个风格比较不太一样。 我也必须讲，其实跟王鸿薇有一点差距啊，因为王鸿薇他也会讲说我已经那么多届了，再来就是。最少王鸿薇当时的做法是说他是被征召嘛，那现在这几个是主动出来跳，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钟小平出来立刻就说啊，我要大家弄个连线，那个我们后面会有机会谈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啊，他们现在这样子争这样，我老实讲，我反而觉得鼓励，你知道吗？因为国民党内有多少荒谬的事情，只有他们党内的人知道， 所以现在是他们把这个掀锅盖，他们敢讲出来，是不是？ 以前你哪看到国民党敢这样大吼大叫啊？很少嘛。 哦、 那所以我觉得徐小清当然这一些年轻辈的，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媒体的资源或者媒体的话语，他们也很会营造嘛。那所以你看，像这个徐那个为什么他会去对到那个秦姐？因为其实老实讲，秦姐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交集，你知道吗？可是当秦姐出来讲的那一段话，但秦姐她不是她也讲说，我不是我要选举啊。 秦惠珠干嘛出来帮费鸿泰？ 我认为他某种程度是表达了一些国民党这个所谓的中生代以上的一些的心声。 嗯，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挑战，不见得你不能挑战。 嗯， 就那个游戏规则怎么定？后面因为国民党有他的所谓的机制存在，他可以参选人自己协调嘛。你要怎么样求初选啊？你协调完 OK 就 OK。但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些的表达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我想要照我的游戏规则走、那这个东西如果诉诸到台面上面去的时候，对于这个所谓的徐小清来讲，因为他过去在选议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选票的结构某种程度跟费鸿泰他们确实是有一些差距、那如果他能够抢在这个所谓的初选的这个机制上面先拿到对他有利的部分、他当然在这个时候就会先争、 所以不是费鸿泰跟秦惠珠说啊，你们帮我攻击啊，我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呢？ 这个要问他们两个人啊。但我认为某种程度秦惠珠讲，因为我跟几个国民党比较这个，现在我到老像我真的不知道要称叫中生代还是上一代还是怎样，因为他们这个国民党是一个比较老年化的政党，这也是我讲的老年化，不是年纪，而是他们从政资历里面论资排辈这件事情，其实是比其他政党来的严重。 嗯， 那秦惠珠的那个说法，我觉得某种程度代表。一些他这一辈的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你看秦惠珠讲的那些话说，那你如果今天真的要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议会的体系或立委的体系，你一样要有什么资深代之前，徐小新立刻出来讲说啊，我嘛做过召集人啊，你卖搞工之前的没再走啊。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委员，那相较之下委员哦，你真的是很暖心哦。你刚刚还是因为你下一届可能就会落跑了呢，不是啊？你要不要干脆在这边也讲说你要不要参加初选好了，反正大家都跑了嘛，那也不差你一个啊。 没有，我决定跳过这一题，没有， 还不表态是不是？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松山新一这个讲起来真的有点尴尬。我先讲一下那个沈富雄、沈大豪讲那个费鸿泰转任不分区的事情。因为老实讲，美国都有所谓资深制哦。那当然，我知道不分区委员其实要代表很多不同利益团体啊，不同的社福团体，那让不同团体发声。但有一两个如果是资深的委员在里面的话，他其实可以带动这个党团的攻防，他不用花这么多时间跑 选区。所以你是赞成把费鸿泰移到部分区？ 没有，其实这个所谓资深制这样子讨论，其实不是在费鸿泰委员这一届，其实早在这个八年前大家就在讲、 这个我同意，但是因为徐小新要把费鸿泰干掉，所以费鸿泰你老了你就去不分区，这样 没有啦，对啦，当然这样讲是不公道。那回到这个选区的部分啊，我必须讲哈，仔细大家仔细去想一件事情，民进党办过这么多初选。但民进党从以前到现在哪一次有所谓的世代交替或世代共荣的争议？没有。为什么没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民进党在初选制度它是很明确的。 那你说徐小欣现在出来吵，当然大家对于说他应该不会被没收初选，因为他毕竟声量很大，也不敢去没收他的初选。但问题是国民党初选制度的确是很模糊的一件事。 啊，你要去问你们党主席啊，模糊也是你们自己在定的啊。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我必须讲我们本党的这个初选制度有一点点荒谬，好，因为我参加过这么多次的选举，因为呢我们党章其实是七三比的。就是七成的这个民调，三成党员投票。按照制度来说这样子，如果大家都没意见的话，但问题是就是有些市长不会觉得说我们要符合现在民意的趋势，所以很多地方党部会自己特别办法变全民调。嗯，台北市过去到目前为止都是几乎都是采用全民调。那为什么全民调？那是当现过去的主委黄旅锦如他有这样子一个坚持哦，但是有一个变数哦，变数在哪里？黄旅锦如上礼拜辞职了，那现在新的这台北市长部主委还不知道是谁。所以从徐小欣的这个立场来说，当然会觉得说，诶，今天初选制度假设有党员投票的话，会不会比较不利？按照通念来说，齁，的确比较资深的这样子的政治人物在党员票经营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当然在这样情况之下，徐小欣当然希望采用 所谓的全民调。所以你看黄旅锦如现在这个位置多难做啊，所以 费鸿泰 跟这个徐小欣你支持谁啊？ 我支持谁我都支持啊。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是我选区的委员，那一个是我这个选区的同志。但是我必须讲啦，就是今天其实找他制度完整的话，老实讲，我们现在一般我们就是同选区议员或其他议员看法，就是有个制度，在同选区你们自己好好去论述，好好去这个去做初选。那当然结束之后，我们只能全面支持。那老实说，我现在特别说去压哪一边，老实讲，对每一被哪一边都不是特别公允了、啊。但必过去谁帮助过我，当然会在选举过程当中会再回馈给他，这是基本的做人道理。嗯、哦， 所以谁帮助过你？ 都差不多， 两个都没有，是不是？ 都差不多。 好，但重点来了，你看哦，徐小欣带起一个什么样的效应呢？罗志强，哎，现在罗志强呢也说他要去大安去选立委了，哎，哦，真的快要全台跑透透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选地全台北都要选透透了，怎么样呢？现在说身穿大安区立委参选人的背心，有团队出来咯。徐小欣虽然说他卖个关子，但重点来啦，前立委蔡正元就讲话说，唔通阿咧啊，不要像个万用插头一样，你高雄也可以，桃园也可以，台北也可以，一下子要选总统，一下子要选桃园市长，一下子要选台北市长，一下子要选立法委员啊，再接下去会不会选里长啊？请问一下苏培。 反正之前他也曾经想说要选市长啊、oh. 他罗志强在2018年出来选议员的时候，他是先说他要选台北市的市长，而且只要他的粉专按赞人数超过100万人，他就宣布选台北市长。就在要超过100万人的时候，他说他放弃了，他投入了大安文山的议员选举、嗯、不是很好笑吗？你哪投入这个中山万大同的话，我跟你怕不怕、嗯、因为那是国民党的监控选区。结果你投入的议员选区是大安文山，是你雄用诶。 是挑 了。对不对？啊，你做三年一定要看到桃园有机会放弃大安文山的议员，辞掉议员、嗯、然后跑到这个桃园说我可以买厝跟入籍在那边要生根桃园。啊，在那边走全省走全国走完之后 没机会。 结果回来说要选台南区，啊，你不是说夸张、啊、而且他现在到现在已经开始跑了两天的行程了。我的助理已经说、哦、这个所有的元宵节的行程都已经有看到他，所以我想他应该就是刚刚说大安区特定泥缸、嗯、虽然他回来很多的里长，包含国民党的里长哦，做了40年的里长都说罗志强叫不出他的名字的这些里长哦都不会支持他，但他还是会回来，因为他就是会赢、嗯哦、那就显示一件事情啊，对国民党来讲，只要我有利的地方我怎么样选都可以。但蔡正元今天站出来骂罗志强说，你不要像万用插头啦，到哪里都要插啦。他之前在桃园就说要选两个区耶，曾经也说要在基隆选过耶、嗯、啊，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都没有出来讲、嗯、是不是因为大安区有蔡正元杯杯你的好朋友想要选，罗志强如果出头的话会跟你的好朋友有竞争，所以你才出来发这个风发这个言带这个风向。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最荒谬的事情，回到刚刚大家在想徐小欣，从蔡正元跟罗志强这都可以一起讨论，就国民党自己基本上不认为国民党的初选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每一届都能够用的制度， 它是随人随不同界有不一样的制度，所以才会导致这样子的状况啊。徐小新现在出来这个人均大哥说很好啦，年轻人出来跟这个体制冲撞。如果你年轻人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提名机制优先现任优先这个机制是不对的，那我想要问徐巧芯，问这一些现在的连线，你们在去年的议员初选的时候有没有享受过现任优先？ 有 有嘛、你们每一个人都现任优先嘛、对不对？旁边的这个委员抽算个被戏，徐巧芯底下敲卡练吹球底下呛虾警察、对不对？当张维元在努力的拼初选的时候，徐巧芯跟他先生去吃饭违停车，停在红线跟警察呛虾，就是这么荒谬的状况。 意识大谈 是、但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不可以两套标准。 所以当议员的时候 你自己得利的时候， 立委的时候就不行了。 对，你自己得利的时候就现任优先，好棒棒。当我这个制度对我来讲不好的时候、我就要杀神杀佛也要杀人，我不接受协调，我觉得这当然会让人家看笑话嘛。所以徐小新会被讨论，不是因为国民党的制度很荒谬，而是国民党这一些人都不认为国民党内要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就算是现在这一些年轻的议员站出来，所谓2018年选上这一些优秀，罗志祥所说的口中的优秀有战斗力的这些议员，全部都是在有自己有利的时候都嘴巴都噤声，当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大声怒喊啊，这不是自私，是什么是自私？这就是为了自己，都不是为了党啊。所以我觉得就算是这样子，徐巧芯打赢了费鸿泰，但国民党的制度还是继续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从头到尾都是自私自利的一群人的组合嘛。 好，我们要请教义川哥哦，你看到、徐巧芯带出了谁？带出了罗志祥嘛？你看几乎全台湾都要跑透透了，什么样的位置都可以。这是国民党他觉得他现在势头太好了，是不是？ 因这几个是安尼，就讲因一世人就是要选举尔，然后呢，博声量啊 ，YouTube 啊，什么人会当加上叫做假户，选举补助款，你像这个王宏威，议员领一道， 立委领一道， 每年选立委各领一道，哪有这么好康的啦？差不多无加两年，一年外，总共让领三道补助款， 260万 呢。一下一次立委的还没领，所以。这些人包括这个徐小新这几个、李德伟啦、姚淑文这几个，因那可能跟选民的那种承诺都不是承诺呢。因那讲，我去当市议员，那、拜托您支持我，我会替大家打拼，争取社会诶这个福利啦、建设。即摆老立委谈何算？得个要选立委啊？罗志祥嘛是啊，罗志祥啊，即摆尤其伊招来玩投影诶，是最恶心了，你知道吗？招来投影讲，我在桃园生根，我在桃园买房子，我听到买房子，我就做袂爽诶。即摆是安那，张三正去桃园选，也说要买房子，罗志祥说要买房子，你是做好嘢啊，就对啦。啊，即摆咧，我要去台中了，我要在台中买房子，我要去桃园，我要桃园买房子，你们做好嘢，四界去啊，讲我就在这里买房子。那笑 人家国民党嘛，不你是要安怎？ 那咱其实讲，我会住在这里，我会把户籍迁进来，那我先租房子，那人家跟买房子，罗志祥即摆，你卖讲迄个啥物，伊即几工伫遐咧走，伊的阻力啊，拢直接写大安区的立委候选人罗志祥的阻力，团队，衫拢穿啊，规个大安区啊，拢是啊，苏培应该慢慢看了伊领衫出来，我刚看了就是讲，踹一个讲啊，你不是要几万投影吗？马上要去交郑运鹏算。 我跟你讲，伊个背心拢总有十几年，各个选区都， 各个县市都已经 随时都可以换上，哪一个选区可以上的 時候？他要跟基隆，也要跟你们蔡市议员。 对，另外嘛，刚要去基隆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批人，他们现在的逻辑很简单，就是说哪里有机会，哪里有声量，就往那里跑。那跟选民之间的这个承诺啊，都当成那种废物，那都当成没有，就当做。一个是空嘴薄技，就是说，我的青菜改天公告，欢迎你来相信，反正我就是薄这样的一个声量，然后在网络上不，搞到我姐姐讲什么，徐小新公料，网络上一片叫好的，讲他们积极徐小新，还弄网军啊，徐小新恁当不是开网军的吗？恁阿个网为了温度计啊，直接创网军的，不咧创啥，只把搞去台中演考位嘛咧布这啊，网络拢恁咧布诶，布诶了声量你上悬。啊！现在变个网络啊，弄去美惠宏泰， 他承受一个什么样的压力啊？ 用什么人？ 到时候这样网络的声量会形塑一个什么样的压力？ 形塑压力，讲费鸿泰，你是废物。您讲了嘛，徐小新您讲了嘛，就是网络上您讲费鸿泰是废物，您当时安怎安怎讲费鸿泰外强外用呢？即马国民党遐立委院党团的遐，即马拢做支持费鸿泰，哦，归国那边好同事大量出来挺费鸿泰，因为因冇这个危机，啊、嗯哦，他没有这种危机就。跟他讲来讲，因到底费鸿泰是中生代，啊，李德伟到底是新生代还是中生代？ 幼幼组 啊，嘛搞不清楚。归军就国民党那种老化嘛，啊，这所以刚刚讲到有一段是断层，那个断层大概停留在这个55年级生跟六年级生，然后这个就停了，然后就直接跳到7年级生的徐小新已经滚了。嗯，哎、啊，你刚刚讲啊，你这六年级生弄哪？问题是国民党来这六年级生弄、就是。弄给他从这么多故，因为论资排辈嘛。不过这样的事情不会在现在二月初就停止。我来讲，因这滚人他有20、30个，嗯，哦，连中小兵嘛是，中小兵嘛新生代呢，伊干嘛出来讲呢？伊讲要组织什么新生代，什么青壮派的联盟，嗯、所以。真的啦，钟小平跟你讲的啦。啊，所以哦，伊即摆有即群20、30个，搁要继续舞，到最后可能拢会去哦，迄个赵少康的战斗栏，哦，规拢收编起。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初选的办法，如果不赶快定，包括总统、立委，那国民党接下来就会陷入到人身的攻击，然后用年龄哦，来批判这个党内的这个对手，这其实对民主政治是没啥健康的。 好，所以我们的钟小平小平哥呢，现在也说他老当益壮哦，他现在也要跟徐小新组联盟了哦，干嘛呢？他说放话要咳嗽，还带起了谁呢？带起了一头阿骨的年轻人，还包括了钟小平小平哥哦。好，刚刚大家查一下，说小平哥几岁？60是不是好、啊、但我们没有对年龄有什么，我们是资深，我们要尊敬资深。但是重点来了，委员，好，请教一下呢，钟小平现在也说他也要出来选嘛，他要选立委嘛，他要跟徐小新结盟，好，结盟说要组成这个北市三结义哦，而且还说要咳嗽20个绿营的立委哦，这个是针对绿营的立委而来的，还是针对蓝营的老将而来的啊？ 我比较想问小平哥，你要怎么口头赢的立委啦？都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但我必须讲啊，刚东豪哥有说小平哥60岁了啊，但我的意思，但我没有，为什么我要凸显这个议题啊？很重要一点是，钟小平他本身外表的保持，老实讲看起来还算蛮年轻的，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他是包某个什么三分球纪录保持者，他在台北市议会是少数还有在。持续在做运动打篮球的意 义，所以我们选立委要选体力好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他其实把自己保持很年轻。那所以他今天哈，不管他跟徐小新、游石辉、甚至张思刚他们要组成所谓一个结盟的话，他们没有说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他觉得他这个整个形象哈，看起来不会特别的不搭嘎哈，这样子。但问题是，我觉得他刚刚有讲到说串联南北，总共20个一个成为一个联盟哦。我觉得当我们在选举过程当中组成一个次团是可以的，那你的次团是要表达你要推动的政策或你的价值理念是什么东西？单纯如果真的是以年纪去作为一个诉求的话，那我必须说，这个如果单纯用年纪，没有其他的诉求的话，的确会回到像刚刚秦慧珠秦姐讲的，是有一点点这个操弄所谓的年纪的一个对立啦。嗯，所以当然你要组成次团，我觉得是选举过程当中你的策略，我乐观其成，但不能单纯用年纪去做一个单纯的诉求了。 好，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搭顺风车的感觉吗？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必须说的确是顺风车，但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一次老实讲，不管是这几个2018年的议员们，国民党议员们，他们能出来去选立委在过去的国民党里面，老实讲根本是天方夜谭。嗯，你看王宏威过去要选好几次了，基本上在初选的阶段就透过一些制度以及这个选民对他觉得你还太嫩了。但老实讲时代在变齁，现在蓝营的选民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有更高的期待，也认为说年轻世代他如果有机会愿意出头的话，大家也愿意给机会，所以这一次有那么多人你敢出来选的话，也代表说其实是选民一个结构改变啦。那当然还是要回到一个公平的初选制度，他们能不能赢现任者，那是各自的这个能力嘛。但我也必须说齁，现任者其实你在选区已经经营好一阵子了，那你有比较强的一个地方基础了，那面对挑战者，老实说你应该是以逸待劳的。那所以如果今天挑战者如果连现任者这样子，你过去你认为说哦什么老态龙钟等等世代交替等等，你都赢不了现任者的话，你更不要提你能在大选的时候赢民进党或其他党的对手嘛。所以还是回到根本， 一个公平的初选制度才是解决目前所有争议的好最好的方式了。 好，我们请教一下任俊哥哦。所以小平哥这个组合联盟到底是要先杀绿营立委，还是先杀掉蓝营的老将呢？因为看起来徐小新这一班顺风车是蛮好搭的，钟小平小平哥也给他搭上去了。你看最近资深立委们大家压力多大，有人被发现去修修脸贴人工皮啊，大家说要以年轻的样貌去 PK 喊出世代交替的挑战者，这个资深立委的价值是在这里吗？ 这个昨天他喊出来叫做北市三结义嘛、嗯、我今天中午刚好广播节目访问他，他说他现在叫 F4, 因为他多了一个游淑慧进来，所以他们现在是四个。那他的讲法是这样，他不是只有台北市啊，因为包含这个新北，然后这个桃园啊，那包含甚至连中部，我听他的说法是说他已经有十几个这个大家愿意去响应、嗯嗯、那我比较 care 就是说，当然因为国民党在过去里面，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对于市议员的层级，党中央基本上不是都很重视啊，所以他如果要进入到次团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代表是他其实是希望能够介入到党中央里面去。所以我问他，我说第一个，你们现在喊的这些诉求，其实对于一些比较被你们认定叫资深，因为我刚刚讲了国民党那个资深很奇怪，李德维跟张思刚只不差两岁而已、嗯嗯、结果到底是哪一个是算资深的我不知道哦，就是因为德维也是才刚选上 保养比较差的要 议员两次、就是连任一次嘛、哦、那德维现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什么资深之前也有他的看法、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划为就是比较老我不知道哦、嗯。但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一些年轻一辈的诉求，其实他会挑战的是国民党党中央你支不支持，因为如果党中央是不支持的话，还是你在那里叫，那会变成像回到以前传统的时代叫各自为政。 党中央没有说话，朱立伦没有说话、啊、 所以我有问他，他说他有，他的说法是他有跟党里面报备， 然后 也基本上也都没有获得反对啊、哦、那我就讲就是反对跟支持是两件，就是支持跟不理你是两件事情啊、哦、那我觉得这个要看后面的这样操作跟运作。那我真的必须说，就是说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他其实面临到的是，你说民进党没有喊世代交替吗？民党也喊啊，这一次那个2022刚选完的时候，民党内有没有人也在喊世代交替？嗯，一样有。嗯、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他们会先退出来，我先不选，我先让别人来选啊，不是像国民党这样直接先杀。 我要讲的其实就是刚刚苏培讲的这一句，这个世代交替的做法跟所谓的意义象征其实是不一样的。嗯，也就是徐小新他们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讲法是一个釜底抽薪制的，所以我根本不管你以前怎么样，不要，我现在就是要出头啊，不然就我不能讲拔草啦，就因为他希望赢嘛啊、哦。那当然他的那个说法会让不管你觉得他是在酸这些，就是酸言酸语或怎样，他代表是他这一批世代的想法。我认为他因为他有急迫，他有他的压力，他们会认为说我以前都被打压，我如果再继续再这样玩下去，等到猴年马什么时间才轮得到我？ 我后面可能又有新的议员要上来了。 你说对资深委员来讲，刚刚提到说资深委员制啊，我讲实话，你在国民党那个体系里面啊，你今天如果同意说我今天放掉我的选区，我进入到不分区，那代表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即使这一次提名你，你要先去跟人家讲争的是你有没有安全名单，第二个是下一次还会不会再提名你、嗯、按照国民党的那个做法，很有可能你一届不分区完的时候就没有了、欸、你对于这种地方型的政治人物来讲，你叫他要放掉多少东西、嗯、我觉得他会有很多的挣扎跟思考。所以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这些去串联这些所谓的新生代、哦、他们自认叫新生代，我们就这样讲好了、哦嗯、是周小平说他现在叫士官长你知道吗、 哦、对， 他 说领头士官长， 他是士官长，因为大家想办法 call 在一起，还要因为你知道要 call 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啦，因为你有很多东西你要去解决，所以他就说他以士官长来自居，他也不敢讲说他是 leader， 他就说他这个士官长、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国民党来讲，那个的冲撞其实会考验的其实是你国民党内的党中央要不要正式去面对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党中央程度刚刚这个举进说的、嗯、党中央也不回应嘛、 欸、但我觉得现在资深立委也是站在那边等着被杀、欸、你看费鸿泰回来回应徐小新，这多么样的温和啊，搞得这个资深立委们大家都要去微整形，何必呢？ 他们也有很努力的改变自己的形象了，穿牛仔裤的穿牛仔裤，然后有想办法去 say 抖，像我是因为没头发不能染黑你知道吗？那有些也都去染头发想办法做得很年轻啊， 资深立委价值不是在这里吗？ 不是，所以问题就回到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是现在其实国民党在争的里面有一个是价值之争，也就是说这个价值到底由谁来定位、嗯、如果今天所谓的这些资深的什么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这个游戏规则，也就是这个游戏规则是变成是说啊，你想要全民调，你想要怎么争，我就完全都听你心的，我觉得他不会有这个争议。但现在就在于是这些资深的，如果他有些人不愿意放弃自己长期耕耘的政治的版图， 那他当然会希望就是说如果要玩 OK 啊，我可以接受初选，但你为什么凭什么是用你的游戏规则，凭什么不是也要遵照我的这个游戏规则？那这时候就会变成是大乱斗，也就是大家在争的叫做媒体话语权。那这个跟民进党当然是完全不同，因为民进党在喊的那个世代交替，某种程度你会看到他不会去拿初选之机制这件事情来逗你说，甚至还讲说神党杀神，佛党杀佛，很难会玩到这样。因为你真正的竞选的敌人其实不是在自己的党内嘛，你怎么会把这个其实到正式选战里面的那种就是那个斗的方式拿来对待连初选都还没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同党同志，这个其实才会是成为这一次争议一个很大的原因啊。 好，因为我插一下，好，不好意思，就是我觉得好，蓝营的这些人物很容易陷入一个年纪的一个迷思哦。譬如说我年纪比较大，我要穿比较年轻，凸显年轻的形象。我认为，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从幕僚出身，我觉得你什么样年纪就穿什么样的衣服。你如果年纪过大，你还穿帽 T， 老实讲，我觉得不好看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老实讲， 你在跟谁讲话？上一个看到是朱立伦穿帽 T， 没有， 是马英九。 没有啦，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什么样年纪服装，重点是你的专业，以及说，假设你觉得你内心很年轻，或是你的价值是能吸引年轻人的话。你是透过价值去吸引的。最后举个例子，柯文哲也穿得很丑啊，也穿得很符合的年纪啊，但问题是年轻人过去很喜欢他。 好，但是国民党呢会不会落跑成为了最新价值？你看哦，这个议员跑去当立委，如果侯友宜也要跑的话，会不会跑着跑着大家也就跑习惯了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林大同，好像也不太意外哦。王宏威呢，这个已经绕跑完成了，所以是中山北松山要重新来选一次。好，内湖南港呢，游淑慧、李彦秀却没杀，那可能传出还有李明贤啦。好，包括了中正万华呢，包括了钟小平呢、郭昭炎。那大安区呢，罗志强这边，王心怡、钟佩君。松山信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费鸿泰、徐巧芯。文山区呢，赖世宝、徐宏庭跟李博毅。那就你来看哦，这个跑合不合理呢？ 那这个每个状况都不大一样，如果大致的话，我们把它先切成两块哈，一块就说好，现在这一区域的立委是民进党，因为单一席次，如果是民进党的立委，那就表示国民党没有立委，那国民党去哪里找立委的候选人？市议员，现任的市议员当然是一个合理的对象，所以呢，如果你像赵世康要挑战他，如果是经过国民党的提名，不管是初选或者征召，他去挑战同样的北投士林的吴思瑶，这个争议比较不大。可是巧芯这个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他是挑战的，他先挑战他国民党现任的资深立委费鸿泰，就好像文山区一样，你要挑战的是赖世宝，赖世宝跟费鸿泰的表现，我们先不论，但他是资深立委没有错，在国会的结构里面，一个政党来讲，我们讲哈，比较健康的体制是什么？他必须老中青三代都有，记不记得去年裴洛西82岁。然后自己退休，民主党后面才会补人上来，所以政党如何处理这个新陈代谢的问题，他本来就是党主席就很重要，你要有那个领导，你如何化解这种世代之间的矛盾？可是像巧芯这样子，到了见神杀神，这个见佛杀佛，我觉得那个杀法。血腥味太重 啊！徐宏庭有要干掉赖世宝吗？就是你 这个也一样， 话有那么重， 这个也一样会有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分成两类，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一席立委是自己政党的，还是其他政党的？那这里面有一个人又很特别哈，就是这个罗志强。好，因为还是求他一下，因为去年五月为了桃园市市长嘛，他不是迁户口过去吗？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新闻，罗志强说，就迁户口那天说，他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桃园人。我们现在到五月还不满一年，户口又迁回来了。就说政治人物有时候就是那个格调，就说我当然可以理解，林益华空出来的大安区这一席立委，对国民党来讲，他是绝对有利的一个选区，就很有利的选区。谁能够拿到国民党的提名，要当选的几率实在很高。可是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短期的政治利益，然后就马上从我是桃园人。啪一个又回来了，当然是抢大安区这一席嘛，好，那这个就是说政治人物的一个格，这我们只能说这种格调的事情到底重不重要？好，因为罗志强不是在政坛不是小白兔，他也那么久了，当初。 好，我们继续请教东豪哥哦，因为刚刚说到，那可能没有像徐小新这样子直接校正费鸿泰这么样的明显哦。不过呢，徐宏庭这边这个私底下跟赖世宝，他现在喊出啊，七年级生要出头天啊， 是， 但私底下传出好像两个人关系也不是那么好哦。 其实以前就不好了， 哦， 不是只有这一次 哦。 好，那因为宏庭妈妈刚那个哈，好，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好，新生代或者中壮世代，对各政党来讲，他其实都有一个后面路怎么走的问题。国民党在离开台北以后，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上家族政治的比例太高。政治上一样，政治家族一定有，不管哪个政党，可是这个比例要限制在或者政党的领导上，要让他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就像你在看到费鸿泰或者赖世宝，资深立委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一个政党如何安排资深立委，如何让他的新陈代谢？ 嗯， 我回过来一句话，党主席朱立伦，就是这个时候国民党有没有领导能力，或者你没有领导能力，你放任什么？就是党内相杀再说嘛。那党内对杀的结果，那个初选就会极度血腥，那个所有的难听话都会出来。那这个影响在哪里？不是说你今天徐小新或者是谁个人的当选与否，它影响到的是这个政党。因为台北市的能见度会特别高，它影响到除了蓝绿基本盘以外，中间选民怎么看？比如说台中的人怎么看国民党解决他的内部矛盾问题？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是已经总统立委都选完了， 嗯， 你领导的是国家， 嗯， 你领导一个国家，如果你在处理内部矛盾的时候是放手相杀，没有领导，没有处理的能力， 嗯， 你想象那个国家会不会乱成什么样子？你如果是在初选阶段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个纷争会不断的， 嗯， 所以它的影响不是只有个人的问题，不是只有徐小新跟费鸿泰的问题，它还会影响到中间选民。因为国民党这一波的麻烦是在哪里？它不是只有一个徐小新，你如果只有一个徐小新，那是一个个案，你还可以个案处理。可是万一 越来 越多， 十几个人排队， 越来越多怎么办？所以照道理，国民党这次来讲，因为是民进党的席次相对多， 嗯， 所以照道理他，他从立委。从市议员里面找人挑战民进党的新的立委算合理，但是你这个过程你怎么去处理？然后其实我题外话哈，因为绕跑这两个字哈，对国民党还有一个很麻烦，就是我不晓得会不会变魔咒。2016年朱立伦是当时的新北市市长，代职参选， 嗯， 请假，被也就是被讲绕跑嘛。2020年的韩国瑜当时是高雄市市长，也被讲。同样到了侯友宜身上，这个他能不能打破？ 有可能发生哦。 就你能不能打破啊？就像韩国瑜当年的呼声也很高，侯友宜现在看起来也很强，但是巧心看起来很强，可是跟你到最后在大选的时候，那个程序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嗯，初选留下来的内伤往往会难以弥补。 所以看起来可能是国民党以为现在顺风，不见得这一个赌局是好赌的哦。好，但要请教一下小芳姐哦。 嗯， 但现在看起来朱立伦没有要处理耶， 啊， 他现在说国民党人才越多越好，那好像放任你们说，哎，你们先杀过这一轮，我们之后再说，是不是？ 朱立伦要怎么处理？因为他现在手心手背都是肉，我讲的好听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他如果一旦处理的话，他必须要就会把这个人变成你要么是我的敌人，要么我就支持你，然后这边的话我就是不支持你，嗯，所以朱立伦现在他是以不处理为优先啦。那但是啊，这个会陷入一个困境啊，因为国民党在去年的126他觉得选得太好了，然后在那个之后的这个补选他也觉得哇这都是他胜利，所以国民党现在内部才会出现徐小新他们这样觉得我可以见佛杀佛，我可以见神杀神啊，那一路的顺遂，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纷争。但问题来了，2024不是只有立委的选举，他要配合的是总统大选。国民党接下来要处理的是，不管是总统大选的提名也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立委的提名。那未来呢，总统跟立委是合并选举的，你总统站在台上，立委必须要站在旁边呢。那你看到国民党现在可以说杀到兜刀见骨啊，人家这个你对敌人，你要歼灭敌人也就罢了，他现在是把自己人的脖子拉来， 敌人再来， 他先把自己人的脖子割到断，所以以后要怎么站到台面上，不管那个总统的候选人是谁，那个立委要站上去，恐怕下面都有人呢，这个会抱着不平之心。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内部。 But I have nothing scheduled right now to go to Taiwan. 美国媒体日前传出众议院议长 要绕跑的啦，要放话的啦。那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国民党它内部的一个生态。但是呢，这个对于长远来讲，对于2024的总统选举，特别是对于国民党初选的制度，刚才委员讲得很好，国民党的初选制度跟水一样啊，它每一次、每一年、每个地方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不一样的。那如果说这个初选制度没有定，而且又时时刻刻都不一样的话，你觉得这把秤它如何放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争斗，那这个恐怕不公平，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埋下一根刺，那这根刺恐怕才会让国民党芒刺在背。 好，但请教阿淑培，你刚刚说到这个徐宏庭看起来这个私底下跟赖世宝虽然没有像徐小新这样子啦，但是有没有把这个可能一些斗争啊放到台面下，我们不晓得咧。 上一次在2020年，其实徐宏庭就曾经要出来挑战过赖世宝。那时候刚开始国民党公布的这个初选的办法是全民调，结果这个徐宏庭报名之后，瞬间党部改的初选办法变成37，加上党员30%，这样 不爽吗？ 没有，瞬间他就失去所有的资格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党员全部都在赖世宝的手上嘛，所以他直接少了30%，他在民调就算是怎么赢都赢不过他了。所以对于现我其实理解徐小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愤怒的出来用这么大的声音跟党中央去争取初选的权益啊，齁。只是我真的就觉得就是说你就是两套标准嘛，你自己在享受这个权利的时候你觉得这好棒，但你这个权利没有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说我一定要出来选。我只是觉得国民党两套标准，但国民党长久以来，刚我要回应任俊大哥讲，民进党其实也想尽办法在我们的初选制度里面，甚至在我们整个党的参与里面要让很多的年轻世代一起参与，但我们有没有要去赌他们？没有，我们的初选办法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在你看，像我们上一次的这个立委的初选，其实就有两区哦，在民进党传统非常绿的选区的现任立委掉下来，台南的叶宜津，嘉义的李俊毅，全部都被我们现任的议员哦挑战输了。但我们现任我们要挑战的那个议员有没有出来向徐小新讲说，哦，我要杀谁啦，我要杀谁？不，我们的制度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比拼的告诉你就是全民调，你有办法比过现任的立委，那你就出现啊，党就提名你啊。我不会再这个民调出来之后再有另外的一套标准然后硬把你逼退，没有，我们就是这套标准。我觉得对徐巧芯或者是对维园这些年轻人来讲，其实要的就是这一套标准。但为什么朱立伦没有办法回应？朱立伦只是讲说，哦，愈多人愈好啊，我说你不是愈多外靠的少年人进来，你们现在这一些出来争的人都是坐着议员的位置， 这一锅不 都是权力的人 呢， 对，所以没有更多的人，就是只有这一群人在里面交替而已。 啊，是不想处理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我告诉你，朱立伦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正在烦恼是自己要如何出现啊。对，他重点是总统的初选制度。我在管你去立委咧。对吧，当我行鬼叫个共。我现在如果我的总统的初选制度没有处理完，我就去先去处理立委，然后得罪了个别的立委，啊，我筹算我们的就还啊。所以国民党再回过头来讲，国民党每一个人就是非常自私，他们这个党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所以没有大家为了，就比如说你胜选，你总是我还是要维持一个制度，让党更好，让党更好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派系或者是每一个比如说你说大佬也好啦或者是什么的，都要有更多的年轻人，你要叫年轻人出来，不是在你自己脸上打玻尿酸变年轻嘞，请假要新脸孔嘞。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赖世宝在上一次跟徐淑华竞争之后，差压6000几票，隔天刚也民规也春风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本来皱皱的脸马上变帅，我都觉得，对啦，就像大家讲的，这其实是本末倒置。我们要看的立委是资深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为国家政策而努力，而不是一个纯轰的民，然后底下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国民党从头从上到下，从朱立伦到现在要争取立委初选的这些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自私。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他们就只能继续乱啦。那我还是觉得他们就是每一区接下来也是不会定出一个 标准的方式啦、 嗯、好，请教一下易川哥，因为看起来呢，包括刚刚苏培讲的啊，我现在当然不想出一立委啦，因为我要选总统嘛，但现在呢，高雄白派大佬说话了，这位是高雄市的农会理事长萧汉俊就说了，现阶段呢，国民党应该采共识决啦，大家坐下来谈啊，对国民党最有利啦，反正呢，船到桥头自然直、嗯、总统大选在即，不可能开天窗，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赶快坐下来好好谈嘛，啊，重点就是不可能谈嘛，所以初选就一定会搞分裂吗？ 是啊，因为高雄登记的是北派、安排欧派嘛，所以的思维还是要在派系改管嘛，大家坐下来谈，问题那块桌啊是什么人的桌啊，啊有监听无啊，啊你坐主位啊是我坐左边坐右边上坐门口啊，啊现在国民党有功德碑啊吗？有一个人是功德碑啊吗？等来来来，弄来我再讲，来来卖差，朱立伦过来，哦，啊，这个郭台铭过来，哦，啊，侯友乖乖，弄来我再讲，一概讲好清楚，卖到外口冤家。国民党即摆敢有这个人？无啊，国民党过去拢用这个方式咧敲代志嘛，哈、嗯哦。所以这萧安军讲就讲，啊，无大家来敲一下，即摆无人要敲啊？为啥无人要敲？因为会当出来敲的那个总教练，伊家己嘛要上场啊，伊哪有可能甲人敲？规则拢伊咧定的啊，所以伊即摆。国民党陷入一个危机，然后第一，国民党登记拢爱有人出来抢，爱有一个大问题，啊，无你即马叫马英九出来抢、嗯，马英九召集来，侯友宜来，朱立伦来，郭台铭来，到哪要插伊？吴伯祥召集，啊，嘛无人要插伊、嗯，啊，连战召集嘛，不然要插伊，那最后只能够初选， 嗯， 那初选下去，国民党唔免惊啦，那什么初选的上面也分裂，拢免紧张，初选就是初选，啊、哦。酸输就是支持那个酸赢那个人嘛，唔免惊初选，民进党也无咧惊初选啊。咱讲过啊，赖清德即摆要选民进党的这个总统，民进党嘛有初选呢，伊嘛有一个初选办法呢，伊公告了赖清德去登记呢，王义川摕500万买当登记呢，迄毋是开玩笑的呢，咱大家党员拢会当登记的就是初选， 嗯、 哦，所以拢唔免惊啊，所以。国民党现在连这个要给人登记的这个制度都不敢弄出来，现在就只想要去瞧，但是我又最后说一道，国民党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大佬、 嗯、 有法度出来摆一桌子大家来讲讲，因为没这个、嗯、啊，侯友宜就带新北市都要等，但说你们大家拜托我来算啊，大家说你是谁，我为什么要找你、哦、啊，郭台铭嘛，刚刚郭台铭没急，郭台铭就说好、哦、啊，你如果需要我就来啊，我来就要不要加入国民党？乱成一团的情况之下，最后能够定夺的，就是这个党主席朱立伦、嗯。所以搞到讲，朱立伦会不会去定这个立委初选的办法？伊即马来定一个叫做全面初选、全民调。 嗯， 啊，你看惠鸿泰赖世道这群人搞病无？伊讲啊，没有啊，不然就是大家无现任的哦，那咱的哦，啊，是不是优先一个？哇，啊，徐小新都要搞你病，哦。我讲一下民进党的制度，民进党制度很简单，民进党现任如果是民进党的立委，他哭就是初选， 嗯嗯， 他哭就是初选，现任是初选。第二，那是讲哦，顶届输15%以上，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低于42%，输15%以上，迄、嗯、就是征召，因为叫艰困选区。 嗯， 啊，那输42.5%，等于说42.5%到即摆现任的中有一个阿苏比，差15%，伊可能顶届差5%。差8%啊，输的这种的，刚刚来协调看，要征召还是做怎样要算，要办初选。 嗯， 啊，这个规则很清楚吧？所以民进党对一区是征召区，对一区是一定初选区，啊，对一区有可能会当协调征召都集中。国民党即摆无呢，国民党就是讲啊，随遇而安呐、啊，随心所欲。 船到桥头自然直哦。 问题是，即摆朱立伦唔敢讲这啊，所以国民党的立委初选会拖得非常的后面，因为朱立伦只要定了。所有的要参加初选的候选人就两边站了，等于说朱立伦你这样不玩，我们支持郭台铭了、啊，啊，所以这个对 你可能选总统也是会有影响的、 啊。对，所以现在变成国民党现在这个立委的初选可能会拖得很晚很晚，等到总统大选的候选人定了之后，这些立委才会出现。 嗯、好，我们要请教一下任君哥，因为你看哦，既然白派大佬就说话了，你初选一定会分裂，那看起来就是没有一个公道伯嘛，可以跳出来嘛。嗯、但重点来啦，朱立伦说国民党的人才越多越好，这句话不晓得是在喊立委补选，还是立委选举，还是在喊总统的、哦。他现在就说了，好，这个呢，什么时候才会决定初选呢？3月4日南投立委补选之后再来说啦。要拖到这个时候吗？那等于是这个月我们还要看到国民党一直这样子互相攻击吗？很精彩、啊。 国民党不会没有公道伯啦，啊，王金平剩下。 但王金平跳出来说要支持郭台铭。 但问题就回到这个，就是说现在国内党内啦，国民党党内到底有多少人还愿意看重这一些被视之为叫做政治资产的这些国民党以前的这些前辈啊？所以这就是国民党现在很乱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萧汉军的说法，萧汉军的说法是说，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再继续做下去，一定会分裂，所以他希望大家坐下来谈。嗯，你说2024总统谁初选这件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谈，那国民党的立委初选需不需要也要大家坐下来谈？所以现在问题已经不是在你要不要坐下来谈的这件事情，而是在谈之前，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是选用比较激进的方式，就我决定先撕破脸，然后来争取对我最有利的游戏规则。那这个对于国民党的这个旧的文化来讲，他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是在考验所谓的国民党。所以你现在回来看，就是说国民党这个，你刚刚特别提到说，为什么等南投这个补选完？因为很简单嘛，如果南投补选赢了，对这个功劳，你觉得会算在谁的头上？会算在 朱立伦啊？ 对呀，你会算在侯友宜身上吗？不会嘛。所以对朱立伦来讲，他一定是增加他叫牌的筹码嘛。国民党现在的逻辑很简单，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啦，小弟的浅见这样，就是说国民党他现在觉得，就是说我真正到选举的时候，不管推谁出来，我基本上基本盘不会跑。我唯一的问题只有我要怎么样去扩大那一个就是支持者的面。所以你看这几天在讲2024的人选的时候，有一个人选是被提出来，叫做郭台铭。因为他们认为郭台铭有机会拿到就是超越现在国民党这些所谓的这个台面上政治人物的那个选票的结构。所以你看到大家都在争的是，哇，要谈一下郭台铭要不要入党，郭台铭要怎么帮他解套，郭台铭有跟谁结盟，郭台铭有跟谁达成私底下的默契跟这个协议。你看这个新闻一直在被放。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朱立伦当然是有一个绝大的一个优势的存在，就是哎呀，你没说什么游戏规则，像我都知道，但是游戏规则谁来决定？是党中央决定嘛？只要你基于以胜选为原则来做的初选提名的办法的时候，我跟你讲，它绝对不公平啊！为什么？因为我既然都已经前提是我要找一个我觉得会胜选的人出来，你觉得我定出来游戏规则会对那个人不利吗？如果对他不利，那还玩什么？那我怎么想办法弄到他出现？所以现在做党中央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没关系，你们都吵，我都。但是对于国民党已经有一个很伤的地方是，你党中央都不表态，就让这一些想争的、想抢的、想骂的、想叫的、想杀谁的那些，他就表达他的话语。那对一些人来讲，会觉得对一些国民党的党员来说，我现在不讲那个看热闹的、吃瓜的或干嘛，因为有很多去在网络上叫的、支持的或什么的，其实很多也不是国民党党员啊。就是对国民党来讲，他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干嘛特别去，我不用在这个阶段特别去回应。可是当你现在这个乱斗的时候，其实有损伤的其实是那一些国民党的党员，也就他会不知道，就讲说，那你党中央这个也不讲话，然后也放任这些人在那，那我就讲啊，今天被骂的、被斗的、被人家屌的。你觉得他会有不满吗？他的支持者会觉得说啊，丢啊，我跟你讲，一跟你妹妹跟有得利，你知道？一公利拢是公丢诶，也不会嘛。所以为什么萧汉军会讲说这种东西？其实我就讲萧汉军的那个说法，他看2024，不只是总统啊，立委这样子动，你觉得对于这一些被批评的或者怎样来讲，他会觉得心里服气？他表面上不好跟你争嘛，我的辈分都安了呀，我跟你一顾来一顾去，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定都会讲说，哇，党内要团结。你会发现，他们讲都一样，我们要团结啊，谁出现我们就支持谁啊，这样、啊。那秦姐因为他不选，他就公开讲他没有要选，他真的会不会选我不知道了啊。但是他因为他不选，他当然就可以出来讲说，啊，你们这样是不对不对？那还想选的，你就会发现他态度就会变得低调。立委选举是这样。啊，党中央那个总统大选不也是这样？ 对， 所以你会看到多数人都不表态，但是放面下面放话的一大堆。那我认为，比如说以立委这一战，其实你看哦，这些比较亲生代的这些出来抢的人，我认为啦，他们到最后很有可能会大幅度去支持是侯友宜啦。他们不会去挺朱立伦嘛？ 为什么？ 为什么？啊，因为很简单嘛，我现在就是对你党中央没送，我就是会觉得说你的游戏规则可能对我不利，我才出来叫嘛。 所以朱立伦一直把这个时间点压在南投立委补选后面，对他来讲也没有任何好处啊。 他没有坏处啊，他。有什么坏处啊？我现在还是有一站，他的那个理由很正当啊。我还有一站是南投的这个选举要跑啊， 先拖嘛，以拖代变是不是？ 对他来讲，他不觉得拖，这叫做这个首要目标嘛啊。但是我就讲，就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评估认为说这些这个今天跳出头呢，他比较有可能会去支持侯友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都会面临到同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任期还在，你还没有结束，那你要不要出来转换跑道？ 我们可以一鼻孔出气的意思 吗？大家可以互相支援嘛，互相力挺嘛。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可以观察一个事情嘛，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去问侯友宜啊，就是说啊，现在这些新的要跳出来，你怎么看？我觉得他一定也会 呵呵做台机 ，在这个位置上面，在这个阶段，我就呵呵做台机，那都是以不变来应万变啊。 好，我们请教东豪哥哦，那你看哦，既然白派大佬已经说了啊。初选呢、啊、还没到就一定会分裂。那你看侯友宜要把时间点拖，朱立伦又把时间点拖到这个南投立委补选之后，王金平先来表态喽。他说，如果郭台铭获得国民党提名的话，他一定会支持。你看哦，现在已经有好算是公道伯啦，跳出来已经开始要说话了吗？ 这就是起手式。那么讲，你把最近几个事情连在一起看呢、哦，我觉得对侯友宜侯市长来讲，心里面不晓得是什么滋味哈、啊，因为。我们记得去年县长选完之后没多久，他们侯友宜就跟郭台铭见面，所以那时候也是《镜周刊》就传出了一句话说：“你如果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选我就不选嘛啊。嗯”那反过来讲就是说，那我如果你不选， 我就选 ，他请你要支持我嘛。嗯，那个时候其实这个侯友宜跟郭台铭郭董两个人那时候的气氛是比较和气的，可是最近的气氛就怪怪的了， 肃杀一点啊、哦。 看有一点血腥味了，但还没有到高潮哈、啊。那关键是郭台铭、郭董到底有没有起心动念？在过年前是这个义消红包的事情，到这个南投紫荆宫去过香嘛。嗯，那是一个动作，义消总会绝对是选举中的一根棍。嗯，大义工这是一根棍了啊，三万多人的会员，再连家属，以前都是王金平当会长。你们现在要交棒，嗯，然后现在再补一，再过完年之后再补一下，就是郭台铭要选，他一定支持。郭台铭不是党员哎、欸，嗯，郭台铭现在不是党员。更好玩的是，《镜周刊》，这个记者经常会有郭台铭的新闻，怎么会放出一个菲律大联盟这种事情？郭董现在人在美国嘛？ 对， 没有任何他身边人出来否认这件事情。他的很标准的是一个风向球挂在那个地方，挂在那个地方的同时，侯友宜怎么办？嗯，就是这个事情非常人性啊，就从本来是说郭台铭不起心动念，一路到你看到那个气球在那边飘啊飘、啊，菲律大联盟，菲律大联盟的意思，往一个角度我可以解释成不一定要回国民党。菲律大联盟是大于国民党的， 但现在朱立伦已经喊话说，只要菲律的都欢迎加入哦， 抢主导权，嗯，这是抢主导权， 也是蛮敏感对于菲律。 那你再看、那个前台北市长柯P也没有闲着，马上出来补一句，过年郭台铭打电话给我， 要蹭 约了郭台铭回来以后我们要见面。柯P现在是什么身份？台湾民众党党主席，嗯，手上握有一张总统大选门票，他跟郭董见面要干嘛？谈产业投资吗？他不是台北市市长、欸、他一个政党的主席，然后他如果不选2024才是新闻的人、嗯、郭董 做这个动作干嘛？柯文哲可以解释成他怕大家忘记他、哦、因为在政党的板块里面他相对小，他怕没有新闻没有流量。好，把这些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就有一件事情，侯友宜怎么办？嗯，侯友宜必须要等国民党里面的人帮他铺红地毯。 对， 因为我刚才前面也讲到，我不晓得这会不会变成一个魔咒，就是说，因为国民党已经连续两个都是当时的直辖市市长，嗯，出来选总统，后来失败。 对， 侯友宜如果是的话，他是第三位， 第三个。 那现在如果郭台铭挡在那里，他怎么办？侯友宜怎么办呢、啊？嗯，到时候本来要帮他铺红地毯，包括小英他们这些人。很可能就一转到郭那边去、欸、选举的时候、啊、会非常的现实。如果是郭台铭在国民党内受到多数的人支持，甚至他那个菲律大联盟那个空气变真的，嗯，国民党马上就换了，然后侯友宜呢，我们今天讲的侯友宜呢很快就会被抛弃掉，嗯， 所以3月4号 这件事情，朱立伦时间拖越久对他或者对郭可能会有利，为什么 有利啊？ 之后要出国，日本、美国至少两个地方， 急让你急吗？我后面再来说嘛。 急的是侯友宜在急，不是朱立伦在急。嗯，所以这场戏哈、哦，这场宫廷戏真的会 会很好看。 我补一下哈，就是现在挺猴的人也有一个说法，你知道吗？说这个脱臼对猴不见得不利呀、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猴有一个，就是你必须有一个任期的魔咒，拖得越久，某种程度上面 来讲， 我不是那么会绕跑。你知道现在，所以我就讲， 这几个月 国民党内现在各自拥护其主的人哦，其实都不 会想出一套说法， 不断的在帮自己的要支持的人开始在消毒。嗯， 好，所以侯友宜该怎么办呢？今天就有一个消息说，赖立伟哦，说要联署哦，支持侯友宜出来选总统哦。但你仔细看这边报道，这些赖立伟是国民党里面要选总统人。真的很多、哦，那我们要请教一下委员，因为现在说呢，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侯友宜包围网？因为感觉起来最近郭台铭的声量真的是蛮高的，包括王金平也说，如果郭台铭是国民党的话，我就来挺他。好，所以呢，侯友宜怎么办呢？刚刚有个消息就是赖英立委呢说要联署啦，哦，说要挺这个侯友宜啦，来选总统。啊，今天也是 gay 啦。 国民党现在这个什么郭朱配、郭侯配、侯郭配，然后还有这赵少康，还有这个。张亚中、卢秀燕都副手等等，试问有几种排列组合，已经可以成为一个数学议题了。但我必须讲哈，今天你要去怎么样去决定这东西？侯友宜今天他姓关公对不对？郭台铭也姓关公，嗯，两个人哦，就在这个关公前面保不会就好嘛，这整个公平嘛。 所以最后就是保不会来决定 嘛，差一句话， 神明是不是？ 郭董还有慈惠宫的妈祖啊！ 啊、哦，慈惠宫， 所以两尊神明家。 为什么我刚刚讲这个？我要避免有人说这个妈祖托梦给我，没有跟这个证据力，你知道吗？但这以上玩笑话，这讲的用意就代表说，这一次国民党我们真的面对一个很大的难局啊，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好像人才济济，但人才济济背后凸显的议题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人竞争，可能会有分裂的问题啊。老实讲，今天这个到底要征召还是初选哦？现在老实讲。两派都搞不定，因为初选对侯友宜不利，但征召现在已经开始，最近有一个新闻跳出来讲哦，说征召哈，说如果征召郭台铭的话，那基本上选举就赢。你也看到这两天的新闻的脉络，其实呢，郭台铭一直被放到新闻的浪头上，觉得说，他是国民党最强的总统候选人，很多都这样讲。但我必须说哈，到底是郭台铭阵营操作的，还是其他阵营去操作这样的议题？不得而知啊、哦，但老实讲，并没有一个像现在其他选举还很早，并没有哪个候选人出来说哦，我一定能赢到这个未来的总统大选。那现在民进党很明确嘛，赖清德已经定于一尊，应该没有特别大的意外，可能就是赖清德代表民进党。那国民党要拖到什么时候？当初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党中央跟朱立伦是说，大概今年三到四月。嗯，那像我们刚才也讲，朱立伦要出访这样子回来之后，那请问三到四月能决定我们国民党人选吗？看起来有一点点困难。 那你觉得拖越久对谁越有利啊？ 我觉得拖越久对侯友宜跟朱立伦最有利。 哦、说实在是这样， 对侯友宜怎么会有利？ 没有，因为 我多做了几个月，刚刚 因为新北市长做比较久。 没有，因为哈，包含我要举个例子啊，赵少康他昨天有跳出来讲说，侯友宜如果你要选的话，你就大声说你要选。好，那刚刚东豪哥也讲到这个代职参选或这个绕跑的这个魔咒啊。假设侯友宜今天说我要参选初选好了，好，那赢的话当然没问题，那继续选下去。那他输的话，老实讲，就是说，我觉得过去的魔咒代表说，你只要是做了一半，先是首长做了一半，绕跑去选总统的话，基本上你只要没有选上或没有达到最后成功，你的政治生涯大概就没了。所以侯友宜他这一项面对的状况，他如果今天真的初选的话，我要怎么跟选民交代说，我第二届虽然我在新北市待了12年还16年。但是我要去选总统，你要给新北市民一个很强的一个理由，而这理由不只是新北市民能不能接受，它是会被扩大解释，是整个台湾民众会说，那你会不会到最后当总统又怎样半途而废或怎么之类的？大家会不会有类似这样子一个质疑会放侯友宜身上？当然会。所以侯友宜现在阵营面对国民党要不要出选，他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哦。最后我要讲哦，老实讲，以目前的民调来说，的确侯友宜跟郭台铭是比较强的两个人选。那现在的主席是像游戏制定者的主席是朱立伦哦。那朱立伦他要怎么样去找出国民党最强的一个候选人？我想这是朱立伦的高度啊。我觉得今天朱立伦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你是一个可能的中的候选人，我也认可哦。但是在民调如果一直实施还是比较落后的情况之下，你是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合适的一个造王者哦。这是朱立伦建立高度一个最好的时候的。 好，我们先请教一下苏培哦，因为你看哦。这个侯友宜是急了、嗯、因为急了说赶快我们要找蓝营立委啦来拱啊这样子感觉起来应该是不晓得是不是侯友宜这边放话那朱立伦不急吗他说只要非绿的都欢迎加入 柯文哲不急吗？自己自爆说、啊、郭台铭有打电话给我，他说二月中回来再来找我啊，突然说这个我要会跟所有人合作啊，不是啊，谁是那个所有人啊？所有人要跟你合作吗？ 啊，他之前不是说 DNA 不同吗？ 嗯， 啊，现在又要跟所有人合作啊？柯文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急啊， 急啊，急啊！可是我告诉你，非绿联盟的重要一个最 key 最重要的那个 key man 就是郭台铭，所有的非绿都是要把锅吃掉，不是其他人都不重要，柯文哲也不重要啦，朱立伦也不重要啦，这些人都不重要，大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想要去争取郭台铭能够站到自己的阵营、哦、所以对柯文哲来讲是，但我觉得柯文哲自己会面临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因为这个过年期间柯文哲因为怕大家忘掉他，他一直在放话，一直参加很多的节目、嗯、他曾经讲啊，他说2020年的时候本来他跟郭台铭已经要合作了，郭台铭叫他去选副总统，他选总统啊，结果他给他拒绝，他说他那时候机会成本没够好，所以没来。可是你现在如果你要跟郭台铭合作，那你要选正还选副？如果郭台铭继续要选正，那你要选正还选副？你不会自相矛盾吗？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其实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声量是最低，在整个这个大盘里面其实他最少，所以他只好一直做声量，所以就继续观察他啦齁。但如果国民党不管是哪一个人，包含郭台朱立伦啊，侯友宜啦、啊、韩国瑜甚至张亚中，能够把郭搞定到自己阵营啊，那个阵营就赢了齁。所以侯友宜感觉是本来真的在去年的时候跟郭台铭应该有一些谈话。所以他这个年后之后，他看到这个郭台铭因为 BNT 的议题声量起来了，所以你年初的时候就先放话，放话讲郭台铭说要支持他，结果看来现在是假轻弄花花。 嗯， 为什么？因为他放了这个风声之后，郭台铭一句话都没有讲，郭台铭没有说过，对，我曾经在选前有跟侯友宜见过面，而且有表示说我要支持侯友宜，没有、哦、完全没有，从那个新闻到现在完全没有，所以侯友宜就很像人家说的碰红追鸡啊，你假劲弄破哇，你碰红追鸡，你有同知影讲你的无吧，全部都是你的操多嘛，所以再继续这样子下去，我觉得我是不太知道，就是说国民党一些朋友认为，如果把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往后延，对侯友宜会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侯友宜会一直放话、欸。侯友宜会自己忍不住一直放话，包含他会讲说有很多的蓝营立委要拱他出来选啊。那你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你也会让那个民调大概都刚刚说啊，你都碰碰追鸡啊，你说蓝营民调要联署啊，结果现在蓝营民调在那个新闻里面也没有，然后到最后如果没有人真正站出来联署，诶、欸、你这个你就会一直小轰 Loki， 一直小轰 Loki， 一直小轰 Loki 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侯友宜的状况原本是最强的一个诸侯兼未来的母鸡、嗯、到最后我告诉你他都不用出选他自己就消疯了嘛。嗯、那这样子的状况对谁来讲有利？对朱立伦啊，对不对？因为朱立伦在这个所有的阵营里面，所有的组合里面，他最有可能是副手， 嗯， 可以去愿意去当副手。 所以他不愿意不用当正的没关系了吗？ 因为其他人，你说郭台铭如果回来组这个所谓的非绿阵营，你觉得郭台铭有可能当副吗？ 不可能啊。 侯友宜现在是最强诸侯，他有可能当副手吗？那柯文哲如果他要让他的民众党的不分区还有一定的席次，他有可能当副手吗？ 嗯， 几乎所有人都不可能。可能当副手，唯一可能的就是朱立伦、嗯、所以朱立伦当然会尽量的希望去把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比较有利的，所以这也会回到刚刚讲的，为什么徐小新人家我们看来他也是假定弄花旺，他现在在真的这个立委的初选对朱立伦主席来讲一点都不急、嗯、因为他比较急的是总统的初选，所以总统初选先敲定之后这个过来看啊。 好，所以大家也说，难道现在在国民党里面，大家要抢着当郭台铭的副手吗？我们要请教一下东豪哥，因为 T 台呢现在也做一个民调哦，这是郭台铭跟侯友宜的政党分析。好，里面呢包括中间选民，包括民众党，包括民进党呢，好说郭台铭呢拿到的这个支持度呢，都是比侯友宜来得高。那包括最近这几个人呢开始要放话，那如果郭台铭呢在所有的政党支持度呢交叉分析是表现得比侯友宜亮眼的话，那侯友宜就要伤脑筋咯。好，你看哦，包括柯文哲是不是也要来抢当一下郭台铭的副手呢？说二月要见面啦，朱立伦说还没发生的事情不回应，诶，就这样四两拨千斤就给他拨掉了哦。 其实你在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2019年农历年前的农历年前后的那个味道。先讲一下 郭台铭跟那一年的韩国瑜。我记得那时候2019年的二三月的时候啊，国民党里面也有人在讲说，哎，韩国瑜可以选总统。 嗯， 那我觉得那个韩国瑜韩市长是在哪里啊？是在出访香港的过程，还是回来之后，丢了一句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那时候其实讲的是郭董， 对， 就是讲郭董。 嗯， 那郭董那个时候也信誓旦旦啊，出场的时候也很漂亮啊，拿着那个荣誉党员证啊，在中央党部啊喊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我不接受征召。 嗯， 所以就必须要出选。 对， 你把那个场景回过来看今天的，还是回来看侯友宜、郭台铭跟朱立伦。侯友宜到底要不要很明快的表态？这件事情不是说只是国民党里面侯友宜个人的那个出场好不好看的问题而已。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哈，如果侯友宜作为新北市市长，他连自己要不要选总统这件事情都可以扭扭捏捏、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他如何处理美中台，还包括日本这个国际上面的关系？国际政治本来国际关系、国家安全这块本来就是侯友宜的空白。 嗯， 他连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路都很难选择，都要扭扭捏捏、犹豫不定。他如何领导国家？我这没有，这里面我现在讲这句话没有考侯友宜任何一个题目，就是说你要做，这是国家领导人之争嘛。你连自己的路，你都在那边扭扭捏捏。 嗯， 对郭台铭也是一样的，对朱立伦来讲就很有趣了。3月4号南投立委补选完， 对， 紧接着他应该会出访美国跟日本。 嗯， 等到他回来之后，在国民党开始进入到总统的初选或者提名，拖完几月了，快则六月，慢则到七八月。 嗯， 民进党在去年选举的时候，在台北市的时候有一个高估自己的地方，就认为台北市市长三个月可以打，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打，只是事实上那个结果告诉我们，三四个月打台北市是不够的，就告诉你那个你太乐观了，是不够的。侯友宜也好，郭台铭也好，如果你要选总统， 剩下三四个月打， 你台湾要不要跑一下？对侯友宜来讲，如果拖到七月，你不用访问美国吗？ 嗯， 朱立伦会走在你的前面。人性，如果你是侯友宜或者郭台铭，那郭台铭现在在美国哈，搞不好偷偷见呢美国政要也不一定。但是对侯友宜呢，大家都知道你想选啊，大家都知道你想选啊，但是你不能为自己做出有承担、有负责的态度，让大家这边猜来猜去啊。我怎么相信你可以领导这个国家？ 嗯， 同样的，到了那个时候。六七院就算侯友宜能够过得了国民党的初选，你还有时间去每日访问吗？用现在的身份出访其实是比较容易，没那么敏感的。变成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对， 台湾的总统大选就是亲中亲美两条路线的对决，侯友宜怎么办？ 嗯。所以侯友宜到底要怎么办呢？因为接下来的美中关系哦是越来越重要了。我们要请教一下一川哥，因为呢，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2月5号呢也要访问中国了，而且会见到习近平。但是大家就说，在布林肯访中的前夕呢，出现一个很不寻常的画面，这个是什么？中国的间谍气球飞到美国的敏感区，这是一颗什么样的气球？这么样的让大家怀疑呢？ 是啊，因为布林肯现在要去中国嘛，哈。啊，因为最近包括麦卡锡要来台湾，即马要甲中国作紧张啊，所以布林肯去，其实有一点啊，大家平衡掉。啊，个外交是安尼啦，外交人有一寡代志会当做，啊，会打代志当讲。今仔今日发现的这条迄个叫做热气球， 嗯， 这个热气球不是咱台湾咧台东咧剩的迄个热气球啦，不是啦，也是哦，它可以飞的高度还蛮高的哈。那比如咱一般的这个民航机差不多。3万英尺到4万英尺， 嗯， 一这点哦，咱飞到六七去啊，哦，咱的军机咱飞到这个八万英尺的所在，哈，啊，所以这点气球到底有啥咪关？因为它不是飞到那个五角大厦楼上来，伊飞去咧蒙大拿州诶一个一个空军基地诶顶管，哈，那美国的军方判断完，五角大厦判断完說，讲这点还好，这点哦，翕无到啥咪重点，因为中国的低轨卫星啊。特别个比其他个清楚， 嗯， 哦，那所以这一颗呢，他们就决定把它放掉，哦，就不爱管伊啊，因为这时候去把这只弹落来， 啊，就布林肯要去北京，哦，可能会有另外的一个纷争，所以对美国来讲，哦，他说他没有必要为了这一颗气球啊，这个为什么叫做匪谍气球？哦，就是刚才的冷战时期，哦，苏联嘛，美国啊，派这种气球去苏联遐翕一挂有诶无诶，因为即摆卫星的关系，哦，所以翕诶其实拢比这种气球翕诶更加清楚啦，所以这一次非常有发现，可是五角大厦判断网就是说我并没有要把它打下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中的关系还是要维持一个很稳定的关系。 那这一次他们见面可以好转吗？ 嘛，这个是外交上嘛，就讲你咱一个麦卡锡来台，要传出要来台湾哈，啊，美国这站对台湾做好啊，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各有人提供要恢复台美的这个邦交。吼，哦，啊，愈紧张，吼，哦，啊，萧美琴，搁去啥物国会山庄，搁出入一下麦卡锡的这个办公室，吼，哦，搁去用翕的安那，所以对中国对美国来讲，听起来真紧张，啊，所以麦这个布林肯去的时候，当然伊来要讲啥物代志，可能要讲生意啦，要讲啥物因两个国家一挂代志，可是对中美的关系啊，美国跟中国来讲，啊，它这个还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作用。啊，至于他们是谈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在外交上。有一些是会宣布的啊，那有一些当然就是不宣布的事情，可能会比宣布的东西还要多。不过站在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来说，它维持美中台三方这种和平稳定的关系，实在是它最重要的考量。 好，我们请教一下小芳姐，因为包括布林肯呢，现在首都要访中了嘛，那就有9个议员呢也联名说啊，你也可以来走走台湾嘛。好，包括呢最近这个我们说中共其实是蛮跳脚的，因为呢麦卡锡也说，今年春天要来到台湾了嘛，他也强调呢，中国永远不能告诉我哪里不能去。那其实对于现在美国很多的议员啊，很多的官员这样子喊话，哎，这一趟这个布林肯啊，如果去中国访问的行程，其实中国应该也会有表达一些意思哦。 我想我先讲一下那个布林肯啊，布林肯去中国大概会把这个最新的一个世界的局势啊，再一次的在这个习近平的面前，再一次跟习近平来做说明。我想这个是啊，布林肯会去中国的一个最大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可能因为中国在疫情的关系啊，现在导致很多的国家对于中国的疫情其实不透明啊，造成很大的困扰。这可能也是布林肯他到了中国，希望中国能够对于疫情啊，到底中国内部的疫情是如何，希望中国能够做出一个回应。但是或许这个中国还跟美国是不是会在贸易上面会有一些和缓，我个人倒不是这么认为。因为你看到包括在晶片的这部分，包括在各项的这个贸易的这部分，我们都看到这个中美似乎是没有缓和的一个迹象。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了麦卡锡，我觉得这非常有趣哦。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这个追寻这个他的前任呢，他未来他只要当选了以后他也要来台湾。那现在中国竟然在他当选之后他就叫嚣说，哎，你不可以来台湾。那他的说法呢，你如果看他的原文，他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是没资格管我要去哪里的，他的讲法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才刚刚选上，而且他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投票当中，大家也知道他这个可以说是波折啊，非常的多。所以他如果依照中国的这个讲法他真的不来台湾的话，他以后还要不要选啊？这个对他来讲未来的政治路上岂不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吗？所以这是他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台湾。但是他现在接受了这个媒体的访问，就有媒体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会来台湾？他的第一时间的访问是说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计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国内马上就说你看他没有说要来台湾，就是你们这些三明治啊，就是你们三立在那边讲说他要来台湾，他根本没有这样讲。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认知作战。以他来讲，他是美国的第三号人物，欸，他如果今天要出国访问的话，不管是在行政上面，不管是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在国防上面，这些都是必须要有妥善的安排。所以他今天如果要来台湾，台湾是不是也对等的需要有一些安排准备，这是当然的。所以他的回应我觉得是四平八稳，所以国内也不要再去做这种认知作战。那我觉得现在美国，我们今天其实在讨论到的是美国他们决定要重启一个叫税联计划。因为1991年呢，他们当时就发现说，哎，美国过去的这些军武啊都是一些大家伙。那可是 后来他们发现说，哎，这些大家伙安排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你要运输上面是非常困难。嗯、而中国现在的野心呢，这个未来他们是要把整个的第一、二、第三岛链像睡莲一样的安排。那像睡莲一样的安排，就大家可以做跳岛，可以互相来做支援。这是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那美国正在进行的，美国自己有没有做？有做。他现在有一个叫的第三就滨海的这个特战部、嗯、那他已经现在进驻到菲律宾的北部，那在今年的四月的时候，距离台湾的就吕宋岛距离台湾的垦丁带只有400公里左右，那再加上冲绳600公里，随时要来支援台湾，这是非常非常迅速非常快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必须要讲，那这是四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要跟菲律宾再一次的哈，这个从夏威夷开始要再一次的进行合作、嗯、那第二个我们必须讲，日本最近也做了很大的改变。你知道日本在未来的五年啊，它的军备要增加不是 5%、哦嗯、我们台湾要增加 1% 都很困难，它是增加50%哦，增加这么多、嗯、为什么？因为日本后来发现说，他们原来在 G7 里面的定位啊，他们发现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以前他们就认为说，美国你叫我买什么武器、嗯、你叫我提高军备的这个预算，好我就提高嘛，啊你叫我买什么武器我就买嘛。可是现在发现不对啊，因为以前他的观念在安倍之前是，你就算啊，这个中国跟美国如果军舰发生了任何的问题的话，日本自卫队是不会出去的、哦。嗯，是你顶多我开放我的基地，让你来这边维修而已。现在日本发现，哎，中国的野心恐怕是没有办法。嗯，所以现在是日本要增加军备，他现在不只是说啊，这个以前是开放我的基地让你来维修，现在是我要来保护你日本的，对不起，你美国的军舰跟战机啊，我要去保护。现在日本是要走出去。第二点是哦，过去日本除了买军备以外，他是不做自己的战备存粮的哈。那现在日本觉得，哎，不行啊，那如果要打仗的话，我要做自己的战备存粮啊，这是第二点的改变。第三点的改变是哦，从俄乌战争以后，我们知道，他收了一些乌克兰的难民，嗯，这是一个改变。那他现在他公开第一次说，未来他会接收难民，这个不是针对台湾啊，大家先不要紧张哈、啊嗯。那这个就表示，这个我们现在也看到冲绳在做一些的演习啊，你就知道日本的整个的国家，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人家是认真的。然后重上，你从北约他改变了态度，然后法澳的二加二，然后英澳的二加二，然后再加上瑞士也要来。嗯，然后这个所有的捷克也要来，然后再加上这个美国现在战略的态度的改变，日本战略态度的改变，菲律宾战略态度的改变，布林肯去美国，哦对不起，布林肯去中国当然要跟习近平讲、嗯、诶，我告诉你，现在世界已经改成这个样子、嗯、你如果再躁动的话，你的后果会是如何、嗯、 好，所以现在国际之间也形成了中国的包围网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关心就是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嗯、如果到战争时候，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我先讲一下，就是说前两天有一个是美国前五角大厦的一个创新部主任、嗯、叫做麦克布朗，他有提到说他认为美国没有做好准备。那当然他有几个讲法，就是说你的武器的部署如果等到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会来不及、嗯、那有提到一个是人员调度的部分哦。不过你可以看得到，现在最新的一个新闻其实是来自于说美军跟这个菲律宾其实有谈妥了一个新的合作的一个方式、嗯、也就是美国其实本来在菲律宾总共有五座的基地，那菲律宾已经宣布说会再新开放四个基地给美军来作为进驻 吕宋岛北部。 对，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不只是原来旧的这个五座，所以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有提到说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会增加到九座这样、嗯、那不只是新开放四个基地哦，因为原先旧的这个五个基地的时候，美国基本上也会就再拨款新的这个款项，有$8200万会进行新的这个基础工程哦。那当然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说，过去因为我刚刚提到说麦克布朗的那个说法，他其实是把这个所谓的美军在关岛或者是跟美军在夏威夷的这个阶段跟到台湾的距离来做一个比较、嗯、所以你现在看得到是当他把这个所谓的前进的这个基地如果往菲律宾这个拜、嗯、这个部署的时候，事实上对于麦克布朗的那个质疑点来说，我认为他其实很大幅度的化解，这是第一个哦、嗯嗯。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另外一个新闻是提到说因应台海的局势、嗯、美军会部署在台湾周边的战略要地、嗯、这个跟美军后来整体的战略部署是有差别的 也就是说美国从这个阿富汗撤军完了之后，事实上他一直在对外强调也表达一件事，美国不会在任何一个海外地区做大规模的军事部署。 对， 所以美国在海外的布军的行为基本上都改成叫做小部队，而且他希望能够快速打击， 就睡莲计划。 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新闻里面你会看到，就是说美方在做一个叫做滨海作战团，这个其实在陆战队里面他们过去其实很常一直在做，就是说我用一个小部队，我到真正局部发生战争的时候，我有办法从这个地区快速投入到战场里面去。因为大部队的调动真的，我讲实话，那个真的耗时费力啦。啊，你那个真的要等到物资什么通通的来的时候，你集结需要时间，运输需要时间，从远距离这个地方再过来的时候，你还要再时间。那所以美国其实一直在做一些的他们自己本身战力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滨海作战这个团，你也会听到一个叫做远征前进作战基地，也就是它透过这个大型的我们叫讲商轮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把上面作为一个平台。那作为一个平台之后，它上面可以载很多的物资，载很多的人员，它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船哦，就我们讲说这个远征前进作战基地变成是一个海上会移动的小岛， 对， 以这个轮船，也就是这个小岛作为一个中心。对一个岛屿发动攻击完了之后，就回到我们以前早期讲的那个跳岛的那个概念，从以岛攻岛，然后用以岛去围整个的这个地区。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他其实面对到说亚太局势里面，我觉得戴维森来到台湾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包括他们就讲说，像戴维森他也讲2027这个时间点，美国 CIA 局长也说，习近平下令军方2027年前要备战攻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美国动作也是很多。 这还有包含到就是说，习近平之前在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大会议完的时候，事实上他们也揭示一个他很重要他认为的一个想定，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接下来这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们要具有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所以整体的军事的这个部署来讲，那个也没办法喊啊，因为你话我的战力都没这个能力，你现在话是话给，那你怎么验证你有打赢局部战争的能力？你会不会实质上透过什么样一个动作去告诉大家讲说，你看我会赢？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美国其实从我们过去看到他们评估亚太里面，尤其台湾地区可能发生战争，从最早你听到什么2049、2035、2030、2027，到现在最近的叫做2025年，你的时间不断的拉近。那这个拉近，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戴维森来到台湾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在谈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跟台湾对美国之间的关系，这都是国家对国家，也就是点对点的概念。那戴维森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他担任叫做印太司令，他那个叫做战略型的整个区域上面美军的整体的规划部署，其实他很清楚知道。所以他这一次访台，你会发现他不是只跟蔡英文会面，他也跟我们这边军方智库的人会面。我相信他其实有没有公开的部分，一定也有跟我们国防部部内的官员见面，大家针对整个亚太的局势，还有未来整个在军事部署上面去做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军事的交换。我们过去没有什么机会跟一个印太司令有机会做这么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在今年这件事情是真正达到。 好，那东豪哥，布林肯跟中国的会面呢？ 基本上是延续上次拜登跟习近平见面的后续啊。因为双方彼此都知道彼此的红线，但是有很多后续的东西还要继续谈。可是你再看美军美国在处理中国的来讲，它其实是好几手策略。外交上面当然要再继续见面，控制双方的旗舰。可是在军事上来讲，你就像刚才讲到这个在菲律宾的这个部署，又再多增加四个基地的使用权。你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承诺不再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基地。那去没多久 立刻 2月2号就改变了。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中国的压力。所以中国的困境也在这个地方。菲律宾本来他是要走亲中路线的， 现在要改变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中国的问题在哪里。现在整